D100 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 行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man Show mercy to all 大聲台 D100 還聲於民 我自己本人咧喺新界東北咧，由始至終我自己冇土地上嘅權益，買完之後更加冇。喺利益衝突呢方面咧，呢、這個疑慮咧，我覺得係可以咁樣撇除咗嘅，釋除咗嘅。得到我發展局裡面有唔少同事咧，表示支持，我仍然係全心全意係服務香港嘅，冇大話冚大話。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梁家权 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早晨 七月这么快又就来、啊、即是今天是最后的一个星期六啦 是也是寒战休战六十年 寒战休战六十年那你都记得 我很记得的因为我1986年呢去北韩采访过、 哦即係呢啲犀利喎，你啲紅褲仔出身，咁啊86年採訪有咩得獎？有啲咩令你咁呢個 鐵幕國家一個？ 鐵幕國家， 因為當年係鐵幕得比中國大陸仲鐵幕， 係 因為你唔可以周圍行嘅， 係 咁咧就安排曬你去採訪啦。咁佢個有一個軍官仲同我講 ，seeing is believing， 係 即係眼見為真，但係我心裏邊話，我睇嘅唔係真咯。 是 但今天不讲这些说 什么呢、啊、你是不是有东西问我呢 是啊 你看到我穿什么衣服先啊大哥。 我对于这些。 咦七一的时候民阵的衣服你撑民阵啊听日当然。 是但是呢、啊、就你要。 喂我们看不看到的有没有 TV?、 啊、有 TV 的。 有 的哦、我昨天呢听吴明林呢醒你的一个金石良言人生有三大忌 是咯 一忌少年得志 少年得志我没有啊我没有少年得志、啊、 二忌中年丧志 更没有啊我现在很有斗志啊 嗱呢样嘢呢吴明林呢前两忌都没有话你但是第三忌他就话要忌林老入花丛 我呢就不会对号入座因为我未林老我认为我人衰53心未老所以我就入唔到即係冇嘅。 佢话你讲嘢好啊好有吸引力、啊。 佢唔话讲嘢好佢话我声底够吵就沉得似女奇。你记唔记得即係我又考过你啊我从政第一年唔好话第一年差唔多第一次喺立法会发言之后呢嗰阵仲立法局。 嗯 就有个议员就话就同我改咗个名字叫女奇你嗰呢个边个咁。咁無聊啦！ 當年 係啦，1995年啊，我俾三個答案你估啊，真係嚇、啊、一個咧就係劉千石，一個咧就係李柱銘，一個咧就係李華明。 李柱銘多。 Final answer？ 就是、 最後答案 就係、是。 啊，谂清楚喎、哦！嗱、啊，中意改人花名嘅人，当然系鬼马。第二咧，就即系接触演艺界嘅人咧，就可能容易啲。嗱、啊，你谂清楚喎、哦！嗱、 啊，唔系我都认为 我似唔似呢个真系主持一班真系百万富翁咧？你话真系？ 但我觉得李柱明成数高， 点解咧？ 他有阵时有啲咁嘅幽默感， 系咁啊！李柱明咧，我都不嬲都，我封佢咧就系老顽童嚟嘅吓，即系呢个人啊，又系人老心不老啊！答案咧就系、是、A 刘千石、 哦、 啊，刘千石咧，唉，大佬人哋即系同阿仙姑吓。啊下下聽粵曲，知道啲聲音聲線好鬼敏感噶嘛嚇，咁我似女奇，不過我女奇我諗好多人都唔記得咗係邊個。 唔係拉長把聲， 唔係女奇咧，我喺澳洲讀書咧， 就睇過梁家輝演繹佢。 唔係我喺澳洲讀書，雪梨唐人街，我做呢個兼職企台嚇嘅、啊、時候咧，係一間叫中國城，不過唔係夜總會啊。想当年80年代中期，中国城是一间相当规模，全澳洲唐人街、雪梨唐人街最大的中国酒楼，就遇过女奇， 招呼過他茶市當年呂琦現在應該還在雪梨你說到杜平昨天我們聽到官台的超人林超榮說為什麼新亞的人這麼熟悉校歌我讀浸會這麼久都不知道校歌是什麼你問一下他讀浸會這麼久什麼時候回不回督堂<笑> 接著他就說原來有些同學讀BS基礎課程讀多兩年所以就熟校歌我一聽到BS我就說這麼熟悉原來BS就是小弟都是浸會我很多得謝志偉校長如果謝志偉當年沒有這個BS 但是我昨天聽你做節目我才知道你是浸會的今早你回來跟我說原來你是BS的我跟你一脈相承你是我師兄的你是JD不過JD很短命的JD是幾年課仔JD是Junior Division of Basic Study 是BS的前身 沒錯我讀BS1的時候 你就調過來讀BS2 我讀BS的時候 我曾經做過這個系際歌唱比賽的司儀在大專會堂指點江山聽說你好像在大專會堂大偉我帶了五年我有沒有指引喂喂喂這個戴好一點那個戴好一點怎麼搞那個大佬的褲子穿得鬆鬆的那個大偉那個喂 不是的,大偉那個好像阿蘇說話,話事說你的樣子就有點面善 你也跟我說你有幾份工作四份兼職我就四個補習就一份兼職其實手空空無一物應該形容我們浸會學生真的因為我們最慘的是我們出來之後沒有學位新亞你後來的叫做是中大的一部份有個學位所以奸險我奮進其實我們浸會人都夠奸險 夠奮進我們這班真是很奮進今天申報繼續用新亞校歌屬香港文化重要部分我本來想看新報有時的事情我不知道開哪一範中意就踩你中意就碰你其實都是官方媒體之一但他也說好像義勇軍進行曲一樣大佬當時打仗義勇軍進行曲去震撼人心新亞一樣新亞當時大佬真是艱苦的年代錢穆作這首校歌接著你現在陳茂波竟然拿這首校歌來作為一個你去警醒自己他用濫用這個新亞校歌來去作為那你就知道 究竟陳茂波你做了多少時日呢這幾天發生很多事我們做的節目有時都講到口臭家權你用你的評估 86年你已經是身陷寒戰的苦月 究竟我們還要捱多久看一齊？其實有點欺虛，因為我做了二十多年新聞採訪，未見過這樣的局面。坦白說，在前途談判最艱難的時候，香港又搶廁紙，又一對十，港紙對。那時候是說1985。 你剛剛畢業啦，即是現在我們講開，我一知你的年份讀書，你應該就應該83、84年度畢業啦，是咪？係啦，應該83、84年畢業，咁就出到嚟辦，即係開始談判啦。嗰陣時我仲喺澳洲，後屘我就係轉咗澳洲讀書啦，所以我哋搶咩廁紙嗰啲，我就冇未有。因為一初出嚟做記者咧，我就負責迎送生涯，咁啊未上得北京採訪嘅，但係去機場咧就送廁紙。 送港督，那時是毛孟靜和同一時期，當時的港督應該是尤德，送他賓，其實我經常都覺得尤德的死很離奇，不過這些都是歷史去追究，當然有些人到時上下就說 他不是死於心臟病的，他officially死於心臟病，又說睡夢之中，這些事情我覺得很多，甚至是他在北京，英國大使館的官邸裏，有時這些事情都是可以拍出戲，那怎樣，你的迎送生涯這麼有紅褲仔出身看時局， 你就說未看過陳茂波的格局，不像整個政局，你就沒想過，譬如就算你不要看香港，放闊一點去看世界，只有獨裁的地方才被人罵完，罵到這樣，那不是，獨裁的地方罵人的那些不見了，幸好我們現在還在，不過呢，不過今天看回報紙綜合，我覺得真的 梁振英真是似乎好像繼續想撐他，這個真是厚顏得交關，這個人兩個人完全那種氣焰、眼神、說話、技巧一模一樣，那怎麼頂呢？他處事的方式，其實梁振英當初的僭建問題都是擠牙膏式地回答，到最後就完全不答， 理都不理你，睬你都傻，好，而家咁，陳茂波就係咁嘅格局咯。喂，咁點搞呢？譬如聽日遊行咁，一輪，咁聽日點都唔會有10萬人，我唔覺得聽日會有10萬人，因為第一唔係話香港嘅人冇咁嘅不滿，而係第一因為嗰個宣傳比較短，第二呢，大家已經覺得哇啱啱上年冇幾耐，第三呢個唔係慣常 上街的日子，第四天氣不好，你知道我們想搞得理由，你去講明聽日。我覺得還有一個原因，有少少已經催他不漲，有一種無奈和無助感。反而我昨天欣賞大舊，好，你以後推的任何議案和政策， 我就坦滿你，其實真的應該這樣，我覺得如果不是怎樣對他有任何影響，這個我明白，上一次你去幫忙拉布，我也覺得是這樣，甚至我覺得如果我是人民力量，我就發動人民，你要令到焦點繼續在陳茂波身上，你要令到壓力仍然叫他要下台，你就最好一在他家附近 出車出來就見到班人在那裏就扎營，長期駐守直至到下台為止，那些人記者一定有事拍的，你做記者就是這樣，這些新聞焦點來的嘛，香港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記者不會這樣的，開頭是這樣，你看看雷曼，不是，但是呢，那也不是的，我覺得是可以，你一種形象，總會有，最低限度蘋果會跟你玩，因為他都想做這件事，喂， 這個世界蘋果和你玩就夠了，可能是啊，我昨晚就以為今天的蘋果可以讓一讓位，仍然捉住茂波，我看這個頭條以為他說粗口，買家是破產弟，真是你知道他全家都拿出來的嘛，那些人 含字加上產字,有個加字,你說真是可憐,你說真是可憐 破過賊,我們現在沒有歧視 雪梨灣唐人街的中國城那間做,這樣解,你是不是啊? 我絕對不會辭職,我心裡你講這些話,其實你的心裡面已經,你這些話只是想講給你爺聽,我其實沒有東西的,你相信我,不過呢,這幾天呢,這個星期已經是北方的風吹下來,周圍打聽,你就知道,以昨天11對7,得7條傻佬建制派,是貿波的人。 坐在那裡,兼且勒住勒住,每個人都不敢跟得那麼貼 黨魁,你找一些二打六,蔣麗雲走出來又說事業盈女性,我們的錢老公不敢問價 吳明林昨天就很風趣,他就是兩袖清風,吳明林我很尊重兼且很欣賞,因為我在澳洲回來就聽他在港台做早上的風煙節目,覺得他的節目是,那是90年代,其後他還去哪裡做平息你的風波,這個就已經是後話了,是不是? 講回今天的頭條,我們說說說,由浸會新亞校歌講起 分享一下浸會校歌或者新亞校歌,哪裡有界呢?但是注意,浸會校歌是改了,跟當年我們一樣。什麼時候改?我不知道。最近改了。是因為我25年加冕,回去唱校歌,咦?起個音樂跟我說不同的。我有講一件故事給你聽,陳若瑟六早上,休閒節目。不是休閒節目,對不起。大班不是這樣說。 或者休閒時間的時事節目你都沒理由這麼強硬的,經常都,大哥陳茂波,你想想,今天蘋果頭邊,頭版,又見到陳茂波,見到許寶明,然後上面見到那些什麼逼分不遂,斬到一頸血,哎呀,這些東西我覺得真的,有時人真的很慘,昨天見到李麗蕊出去還說,今天叫我錄片什麼叫快樂,我昨晚睡覺前,是的,他叫我想,我想,什麼叫快樂,當然一會兒會跟他錄啦。 但想想香港人看到這些怎麼快樂啊,所以有時星期六早上我們都沒那麼硬,輕鬆一點。我想說什麼啊,剛才說? 浸會當我知道我做立法局議員之後 我就說一股雄心壯志回來了<笑> 有沒有興趣做浸會校董啊因為你是浸會校友又做立法會議員那我當然沒所謂啦高興啊幫一下浸會啦但後來呢就發覺哇你是泛民哇你真是反對臨時立法會的哇拿那些10萬個簽名上去北京原機遣返沒收回鄉政後來打個電話來 遲些再找你吧就是這樣所以你會見到浸會姓什麼的算了這些咪後說大哥你真是不要累人人家可能還未退休的大哥他真的可能未退休這個人暫時我據我理解應該還未退休所以浸會後來不稱廢的做校長大哥你就知道了你就明白為什麼校歌都改得的你不要再給陳茂波再做做做新亞校歌他都改了 我告訴你所以說說其他頭條趁著還有一分多鐘陳茂波的主打那些恨造港人內地男害三命不要說了我覺得這些不堪一提都在這裡那對子女是他的是啊所以有時這件事我講來講去歸根究底都是因為我們的祖國我們的國家這個政權的不堪 大家都想下來但是有一句這個老婆曾經跟別人生過這個香港身份證真的很討厭累了我不喜歡但這一句其實很多人都說過但是國內的男女都是說你自己不喜歡而已我來就可以了你起碼給了我來先所以都是回應阿Joy快樂是什麼 快樂其實很簡單就看你自己個人你的胸襟你是不是一個樂觀的人你怎樣面對這個世界有些人見到半杯水說真是好你有半杯水喝有些人就半杯水就像我們今天做節目多好兩袖清風我很開心有個節目做如果不開心你說哎呀為什麼這麼早要爬回來這麼早爬回來為什麼我什麼無線啊有線啊雙台啊大哥沒人聽好了先聽新聞 我自己本人在新界東北由始至終我自己沒有土地上的權益買完之後更加沒有在利益衝突這方面這個疑慮我都是可以這樣撇除了的釋除了的得到我發展局裡面有不少同事表示支持我仍然是全心全意服務香港的沒有謊話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家富梁家權早晨學弟能夠做到你學弟以我一個快樂人的心態都很開心的真的浸會是在我認為在我讀大學的階段連澳洲回來香港讀法律我覺得浸會那幾年是我人生最開心的快樂的大學時光我也是真的是很開心浸會那種同學的關係所以其實新亞校歌提到新亞的學生怎樣艱險我的墳傳其實對於我們浸會來說都很接近大家在共同奮鬥的心情等於香港的縮影 因為當年我經歷過政府 他們就是說要削減資助，要削減土木工程系，要削減土木工程系。 謝志偉校長，當年你記得我們有個師兄，一起都是，現在經常出鏡的洪永達，這洪永達又是我慈幼師兄，又是我浸會師兄，帶隊動，他是洪永達，當時是學生會對外副會長，沒錯，所以這些，但是談起，你記得聯合到現在那些校舍的地方， 聯合到就是謝志偉，我們那時候經常都說，借回來的地， 真是留給借經之後一借無回頭，借到現在，一借就可以了，借了就不用還，現在就一直越來越發展，講真的，地方不夠是不行的。好了，講講今天的，怎樣都要說一下頭條，你剛剛起床，你可能跟我一起看電子網的新聞。 剛才那段就不太開心的新聞，真的都好噏噏的了，我們都不太多說了，但很多報紙都是用它做頭條，太陽、頭條日報、明報都是用這個做頭條，新報也是，這幾張。其他報紙，東方三星迷出機一個月而已， 很多獨家圖片的東方，你硬是要貪心一點，人崩口人就寄崩口碗，我假假地都你私底同出一門，無謂地成日間中說東方就說這樣的頭條獨家相，然後所以你就放獨家新聞，你都說了，肥佬禮跟你們說過了，獨家的東西 未必一定是最賣得的，不過這些新聞挺害怕的，如果真的這樣爆炸燒了全屋，哪玩哪充電，不過最好的手機不要一直玩，一直聽電話，一直充電。其實除了它有獨家圖片，我自己覺得這個都可以做大一點，因為近年多以來三叔公的機器 越來越受歡迎，三叔公的機器，你不要以為我一定會聽，什麼叫三叔公的機器，三叔公的機器，我們雖然同一門，亦都是差不多年紀，原來我發覺有代溝，這麼嚴重，三叔公我記得，六嬸呢，六嬸的手機是什麼，這隻機器其實很賣得的。 很厲害的，所以是很多人關心這類新聞，正如蘋果手機充電的時候爆炸，很多人在討論，會不會是原廠的，他說是原廠的受害者，但無論如何，三星手機事故9日3宗，東方也是這樣寫，所以大家如果你拿著這個三叔公的機器， 你就想想是不是要跟六嬸調一調。好了，東方就是做這些，星島和信報的頭條都是財經報道，信報上半年落成私樓近1800伙，樓價暫難跌，星島就是次季新樓施工落成量倍增，運輸局未來3至4年潛在供應達7萬伙，厲害。 潛在供應，用個潛字，潛字你作為中文系的師兄，潛字就可以是潛水的潛，亦都是有潛質的潛。不是的，有些有供應而已，未必真的推出市場。所以就是潛，潛即是潛水的潛，即是它可能表面上你可以去到7萬火，但你信不信未來3至4年 供應達到7萬火，你真是打死我都不信， 尤其是2017年是特首選舉之年。 是啊，沒錯。 你知道張炳良就走出來立刻說這些話嗎？喂，張炳良很厲害啊，有人貼他一下，有潛力，又是一個潛字。這個就是我們昨天都有說過，我最近見到蘇錦良這個其中一個頗爛的局長，你知道，你見到他，立刻都走出來開記者會，就說哎呀， 這個頻譜4S是不是4S 3G 3G 拍賣你知道我這些三叔公都不懂這些說錯是啦 真是運輸局又說我都很忙的大哥又要建屋公屋建私樓新界東在哪邊不知道千萬不要叫我調去做發展局因為我猜相信梁振英現在一定在想究竟有幾個選擇有幾個選擇因為除非爺爺逼他因為一個走你真是骨牌效應他怕 被人同埋,阿爺,佢個爺都會問,一定唔會叫一開波就你叫走,唔會,一定會你點樣評估,有咩後著,佢就話啦,除咗你話辭職係唔好啦,有多骨牌效應學你話齋,一係呢就叫佢唔好掂新加坡東北發展計劃啦,一係呢就調職 就調去跟其他人局長調換要不就找個副局長給他有些人這樣說專門做新界東北發展就好像邱副局長做到邱副那個就只是幫張炳良做交通運輸因為張炳良沒想過自己要做運輸所以就大歇這個傻佬邱副 以為已經是末代副局了當日誰知冷手執過熱煎堆回頭再做接著有些名稱開始在動了例如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的新貴李慧卿此其一接著有些人就說不如如果是這樣 是不是張炳良學李華齋過來做發展局局長呢我自己剛才雖然是笑他就說他以為其實是笑話而已是不是真的個個都不想做呢我硬是想清楚我覺得我的判斷如果我是張炳良如果中央看起梁振英叫到他二話不說我告訴你我覺得他不用輸的 因為已經衰到貼地誰想去做都起碼有一兩分家一來是這樣二來雖然有很多聽眾可能對張炳良的政治定位都不太喜歡覺得作為泛民的議員的一員現在進去跟梁振英就像入罪良家一樣出賣自己的身段 他不是這樣想的他自己一定你想想會點前主席我跟他說我對他熟又不敢說很熟不過大家都是前會點人我在浸會的時候已經做會點的學生會員就是這樣梁家權你知道我們浸會附近有一個叫明愛九龍明愛當年的會點很喜歡在明愛跟學生開會 我就在那裏被招攬進去做學生會當時會點我做學生會員的時候那個就是叫劉乃強做會長如果沒有記錯或者主席現在變成什麼人大家都不堪回首所以你看到人的變臉和變質很容易的 你看到張炳良的路你從政的人最終的目的是要執政沒錯這一類人我是明白的如果你跟私下跟張炳良聊天我覺得他仍然是有抱負的人仍然是人都謙謙君子 當然我對他的政治取態 甚至我上次在DBC訪問他講六四 我們都一起罵到他趴街他都很不開心不過子舌回腸他那次立刻就不說那麼多了你信就信不信就算大家都是各行各路不要緊政治我覺得大家都是希望為香港好的話所以張炳良這類人 他二話不說,一定會想,如果他去做 第一,學你所說,沒得輸 第二,以張炳良的為人和背景 硬都不會有壞到的事情被人撩出來吧 我不太相信,因為以他95年一起立法局議員 當時我們民主黨19個議員,他是其中一個 19個最威風,一起踩上去 局的二樓的露台有張炳良經典一幕當時6月30日1997年我們一定會回來這句口號龐陀大宇宗這句口號有點笑話你知道馬丁有點喊口號當晚1997年6月30日 作為新丁的立法局議員馬丁洋心那些就說一定要去看回歸慶典晚宴點名了幾個立法局我們不可以離開的我們一定要找些人留守因為你知道我們要回來做那台戲如果你走鬼了回不回來還有你也要設台你也做過 你在AC科大家都留了很多腳毛二樓的平台那幅照片經典一幕台前幕後很多人很多辛酸在背後我們要留守我和牛兩個新丁就被點名你兩個不用去了 6月30日那個晚宴我沒所謂我心想那些飯吃來做什麼 其他人全部去了我們幾個留守 和其他民主黨的兄弟姊妹設場整好台、整好喇叭、整好燈和下面配合我們不能出去但其實當時的秘書長馮在祥大家自講定數因為馮在祥和當時應該是孫公大家談定了不要動 孫公還剩下給你們留守給我如果不是你懂得說了你不要玩叔就可以了這樣就可以了然後到星期三星期六去跑馬丁於是那一幕你說我們一定會回來說真的喊口號怎會喊這麼長馬丁因為當時大家他們吃到可能飲飽食醉排好位馬丁就好像想了一句英文而已<笑> Power to the people 還是 We will return 這樣上下他喊了幾句接著我們喊你喊一句中文大家你眼望我眼接著我們一定會回來直譯這一句說真的很少我們一定會回來又長又不是那麼好叫 於是乎就是這樣當時的幕不過張炳你剛才說張炳良張炳良如果你看張照片還記得他應該是站在馬丁旁邊因為他是副主席楊森馬丁張良接著就華叔扯一看一排我們這些二打六留守的就站在最後 在頂上差點跌下街那些不過這些無所謂人生 這個政治的舞台 6月30日這一幕 你會見到19個當時的立法局議員民主黨不只是民主黨其他很多泛民有吳凱儀有任善寧馮檢基全部都在那裡那班一定說臨立會之後 98年 我們一定會回來回來之後張炳良不用做了 98年 現在做了局長扯到多遠其實都挺好談的真是話當年張炳良你問我做過立法局議員做過接著就回去教書 貴為教院校長行政會議他的歷練我始終認為做過議員的人的質和本地就算那個能量和對民情的掌握是不同的而且你看台灣 新經選舉八戰的論政議政的質素是高一點不過你可能水深清陳茂波就做過了那又是 區議員互選他就是這樣出來的他沒有真正在地區直選很辛苦地洗腦羅翻但你看張炳良經歷了二十多三年其實他屈服著一個政治的野心你說他沒有野心是假的加權我覺得野心這個字不是負面的 英文就沒有這個負面的但中文經常都是野心野心野孩子野仔有紅心不過紅心就好像抬舉了他野心就好像有點抵毀了他又不是多好<笑> 有這個理想人必然有理想我覺得從政的人如果不想自己作為你問我鄭家富有沒有想過做特首如果我說沒有我就騙你所以我經常都覺得人們 咦,自己的政見,真是巴之弊 35、6岁的人做到譬如说众议院那些很多日后都真的不是做到总统就总理都做到很高的位置你知不知彭定康第一次请我们立法局议员去他的这个现在叫什么礼宾府以前的港督府吃饭92年左右 不是95年 彭定康第一句問我跟我第一句對話你知道他吃飯很親民的跟台酒過來見到我跟我聊天第一句跟我聊天問我就是問我多少歲我說35歲你知道他第一句跟我說我做MP的時候都是35歲 38歲我印象中是38歲你就知道你在西方的民主國家你三十多歲出來到我選到幾次大概40多歲的時候你說如果一個人你有抱負想貢獻給自己出來你說沒有一個絲毫想過想做到去很高位這個人第一但是在什麼時刻你下來呢 沒有了,0371,就算我見到這麼多人上街 我最比較低一點的就是0371之前 我想你問我大概2000年左右 2003之後跟著你去到最近10年退黨，所以你說退黨我不傷心，我騙你了。你說退黨我現在才說，有些記者說當日問我民主黨，你覺得有個SNP會問，不知道CNN有沒有betray，用這個字。我那時候我不想令到事情太僵，我就覺得這些事情大家不要提。 我沒有說沒有，我不想用這些來形容，但如果你覺得在會點出身的人，民主黨的創黨，在2010年大家共同以為是奮鬥的黑，在轉眼的幾個星期原來變得這麼快，你說怎會感到沒有被出賣，是不是？所以即是 我自己看你，我從一個當然我仍然是新聞界工作，我看你是一個很巨大的落差，在你前半生的政治生涯上。我讀完那段稿之後，你知道立法局，你跑過立法局大樓，我坐的位置是很近門口。 因為我喜歡選擇那些位置，出入方便。我一出去，你知道那個位置很近記者室，記者走廊看到我，很多人出去當然走出記者室拍照。我那時候那一刻我根本已經沒有那麼心情，很多記者猛地喝著我回頭，我走另一個方向，上了二樓，三個人一間房，我足足哭了五分鐘。 這種心態我想是那種空虛和那種落寞，以及對政治投入了這麼多年，不單止對民主黨恨鐵不成鋼，而是有少許失望。不是少許，坦白說，所以我對D100過去曾經訪問劉慧卿說罵到他拿手袋，最近罵到他，其實不是我罵他，他自己咳線，有時沒辦法的，那種心 那種火，那種對他們處事、特別現在這樣的心態，你是不其然的，我是控制不到的，所以最好以後你不要再找劉慧卿給我訪問。 攬多幾次都沒用，是吧？有時我又不想令大家覺得我好像罵他。好了，我自己本人在新界東北，由始至終我自己沒有土地上的權益，買完之後更加沒有，在利益衝突這方面 這個疑慮我都是可以這樣撇除了的，釋除了的。得到我發展局裡面有不少同事表示支持，我仍然是全心全意服務香港的，沒有謊話。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家富、 梁家權，早晨早晨，家權，各位風波的聽眾，剛才我們從張炳良的出身，講到少少，又講講我跟他之間在泛民的這些種種的恩恩怨怨，都是不要講了，不要浪費大家時間，這些日後都可以慢慢找 不同的節目，不如我們將焦點翻去徐三害，徐三害和張炳良會不會做到這個過來做發展局局長，究竟什麼叫徐三害呢？這個就是大班應該昨天在這個信報，大班人語，梁振英不徐三害就難釋民憤，看看這個怎樣徐三害。 政论，郑论，大班郑经汉就在信报的大班人语讲到，梁振英不除三害难释民愤。 行公義好憐憫持謙卑的心與神同行，到今天我都是抱住這個宗旨去做事的，到今天我都是抱住這個宗旨去做事的。 梁振英政權上台以來，政績乏善足陳，管治班子亦都醜聞不絕，一個接一個。事到如今，如果陳茂波不落台，林奮強不辭職，愛港力不停止暴力，勢必成為壓垮梁振英的最後一根稻草。一句話，這三害不除，梁振英必落台。陳茂波的團地風波已經不再是有沒有申報利益問題，因為即使他有真是申報，他妻子亦都實際上是得到利益，情形就一如有關聯的內幕交易。事發之後，陳茂波一直裝作毫不知情，企圖置身事外，而他亦都撇清利益衝突關係，更向公眾解釋他的妻子許步明和太太的家人是透過海外公司 Orient Express Holding 持有擁有地皮的國萬實業有限公司的股權。作為問責局長，陳茂波全權負責東北拓展計劃，制定動用公帑收地政策，決定收地價格，如果不避嫌，名副其實的就是輸送利益。要解決危機，挽回政府不斷下跌的管治威信，如今只有一個方法，別無他法，就是當機立斷，立即撤除陳茂波擔任發展局局長的職務。如果不引咎辭職，亦都要調任其他同市區重建或者東北拓展無關的職務，例如調任特首辦主任。如果梁振英真是尊重民意，對近日因為佔中問題和政制改革爭拗而出現的暴力行動，亦都要著力清除。記得梁振英競選時曾經豪言壯語，上台後打一兩個電話，好多問題都可以解決，這樣對他上台後突然冒起的愛字頭組織，相信他亦都有辦法可以解決。愛字頭的組織以粗言餵語、武力恐嚇干擾正常的論壇和街頭行動，如今更演變成為暴行，實在是令人難以容忍。如果能夠大力整頓清洗，一定有助提升梁振英政權的民望。梁振英必須立即辭退陳茂波、林奮強，同時重組問責班子和行政會議，並喝止愛港力等組織繼續示弱，否則就肯定很快會被查找不足以致腳痛落台。如今看來，這個日子恐怕就不會遠了。 除三害，梁振英呢，讲真，昨日大班写完呢篇嘢，我谂佢都细估唔到今日揭开苹果， 再有新嘢。 即系嗱，今日咧呢、這个新嘢有两个新，即系两个新嘅桥段啦。即系啊， 好似睇戏咁， 即系会睇戏，即系写编剧都冇咁好啦吓。即系两个新嘅资料咧，就系、是、喂，原来咧为你许报名所谓。你賣俾嚇呢一個嘅即係股份啊，將呢一個270万呢一個嘅股份披露之後，然後賣俾嗰個叫許家倫咧，原來咧即係佢係曾經 破產， 幾年前破過產。咁所以我哋一路都係追你270万係咪真係過數㗎？即係你係咪真係？ 所以點解阿梁繼昌咧係一定要追你攞曬啲單據出嚟？ 冇錯啦。你攞晒单据出嚟，你攞唔晒单据咧？ 佢而家分三期俾嘛，话 分三期， 但系理论上今年三月咧，佢系俾晒钱噶啦。 喂，分三期俾啊，39、27、90万，咁你系揾90万个大饼啊，45万个2蚊银啦，吓定系银行过数啊？你都有得追噶，系咪啊？家眷，大家做咁多年人。你唔通真系好似大陸佬咁托啲，就算托啲錢上嚟啊，你啲錢都有機會喺邊度攞出嚟噶嘛？唔通爆出嚟嘅咩？咁你嗰90万每一次，你點樣過數？有曬記錄。 係。 如果你要去追，你話要坦蕩蕩的話咧，你就一定攞埋出嚟，唔該你。咁所以琴日咧，嗱喺呢一點咧，我係要追究一下啲泛民。琴日咧，泛民咧。 有喜有悲，雖然有些人說已經過了動議，沒有約束力，但為何第二個行業放他一馬呢？第二個就是要求陳公開本人和家屬持有土地和物業的動議，這些就要將他揭示他個人的資料，為何有四個泛民不在？ 本來要求陳辭職，如果你要求他辭職，你沒理由不要求。其實應該咬住他不放。哪四個不在呢？大家聽一聽。第一，就是如果說泛民，泛民的就是陳志全、毛孟靜、馮檢基、陶謹申。這四個就在 要求陳辭職的動議就在，但是去到第二次投票就不在。另外還有一個泛民是會員，叫胡志偉，民主黨。他其實兩個都沒有出席。不過另外多一個人都要罵，老友也不說。他的單車還沒踩到，胡志偉。不是，可能那個轆被人偷走了。<笑> 另外一個就是老友也要罵，這個叫梁國雄。這個衰工，你掃陳茂波桌你都等完辭職。其實你最佳掃他是怎樣呢？就是過了陳茂波辭職，他還敢坐在那裡，你就走去掃他，你才被人趕，就好一點。我以前聽聞過，特首答問大會，特首是很希望一入場<笑> 他們就吵你明白嗎？很搞搞，有個心理壓力在這裏。試過幾次，曾蔭權讀的時候，差點整天眼睡睡看，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還未起床 你想想爭一票就是一票雖然你說鄭家富你這麼緊張做什麼都沒有約束力我不是這樣看的有時你想想如果你第一個議案好像第二個那樣7比7因為根據議會的規矩當打平均勢的時候主席就必定是要投向否決那一票這是國會的慣例 因為你既然打和,你不要踢球,就射12碼,有得加時,議會沒得加時射12碼,那個球證或者中間主席就會一定要,這個不知道什麼希斯金,不記得名字,是用這個決定,那也對的,因為你打和,打和不通 曾經不是這樣的取態你提醒我了唯一有一次他說是例而已這些慣例有時主席都有一個人看但我忘記了最後我也記得他行使過一次這次就是很驚人的就是不是你這種什麼稀金什麼不知道什麼真是稀金希斯金還是希什麼金算了有時說回這些議會裡面這些 辯廉的事情要講的整本書都寫得出所以要求陳茂波辭職你看到反對的蔣麗雲、田北辰、石禮謙、陳建波這個更威陳建波昨天說什麼予以對傳媒跟蹤什麼予以譴責大哥 陳建波想做官就想到發到想心口我告訴你他可能現在正在寫自薦信敬重的梁振英特首既然陳茂波都可以做這個不是他的想法是想做陳茂波以前想做的那個位置副財政司本人作為立法會第二屆堂堂兩屆議員 工作謹慎,家底清白,心得民心 希望特首望开一面，睄我一眼，俾我入主呢个特首， 赐我一官半职， 系啦，赐我一官半职，鄙人就感激万分， 痛哭流涕。 啊，即系跟你读中文都几好啊，咁所以个陈建波琴日呢种嘅心态咧，表露无遗啦。喂，我唔系讲笑嘅，我对呢个人都略有认识。在保險界呢，坦白說，他如果他因為做過行政，保險界業界呢其實分很多門當戶對的，他其實都不是最威那類，他其實很多保險界的人都不是很看得起他，所以呢他很多這些保險裡面的一些 function 其實他都沒有什麼民心的，他現在於是乎見到梁振英沒什麼人，他根本已經是黐下埋下，黐下埋啲，黐下埋啲，希望梁振英真係揾隻眼尾睄下佢。你唔好講笑，以為我頭先話寫推薦信嗰啲係假，雖然係好似好戲劇性，但係你估佢冇揾人去同梁振英講？當你諗人嘅時候， 諗下我， 喂，諗下我啊！我同陳茂波爭個字啫嘛，大佬，我健康。他是茂方茂的茂的同音，我健康健康的波啊，大佬个波健康的，你找我啦。唉，好啦，还有一个卢伟国、叶国谦、叶刘淑仪，这些你要认清。除了认清这些，缺席投票这几个你又要更加要看。陈婉娴当然不会来啦。娴姐大佬现在贵为工联会啊，一姐啊。同你陳茂波抬轎，喂！第日我點樣去街邊？喺點樣呃啲良家婦女啊，大佬，係咪？喂！啲良家婦女而家對陳茂波已經真係恨之入骨啦，有多哇！啲咁嘅人都有又拖老婆落水，哎呀！所以陳婉嫻會喺度，陳克勤咧仲要 try 佢嘅 breast，所以就唔喺度。梁志祥又唔喺度， 梁志祥點會喺度啊？ 是不是为什么 他要慢慢收拾回即那个地区那个势力啊。 样跟着麦美娟可能就追紧梁振英的男朋友，即是争他的男朋友你记得啦，所以又不在这里。胡志伟不在这里，我又觉得真是唉，即我都不想。 陈志全不在这里，因为他即刻飞了去台湾。 不是第二次。先不在这里，陈志全他飞了去台湾，他有理由了。有几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在这里，第一个就是胡志伟，第二个就是第二次投票为什么冯检基、陶谨申不在这里，我真的不明白，或者毛孟静。你就大佬，你如果你第一个过得 你就要拿他的资料。 坦白说你们做议员的最重要的功能投票啊，大佬。 真的，即是你有时候你说你自己不在这里，因为议会我做议员这么多年，当然明白你不是时刻都坐在议会厅。我经常都觉得你时刻坐在议会厅的议员就真可能没什么做。你真的坐在那里真你真的很多其他事做的嘛，真的。但当然你说哦，你重要的时候你要在这里，你要讲发言，你要投票。你投票不在这里真的不合理。如果他们在这里过了，喂，那你苹果今天我们追的资料啊，你咪可以攞，即系虽然你话冇约束力， 是 但系都俾到压力啊嘛。你谂下今日苹果第二单啊，又话另外一个幕后股东，原来就系叫做陈家驹， 呢啲个忠实良粉嚟嘅。 呢个就简直又系姓。 喂，佢竞选办嘅成员嚟噶，梁振英竞选办成员。 喂，嗱，今日所以苹果咧呢啲咁嘅资料咧，你。即出下一啲，出下一啲，跟住陳茂波琴日仲理直氣壯咁喺度，仲係話我自己絕無一個大話冚一個大話，根本已經所有交代曬。你講啊，即你唔係淨係講下交代曬，淨係交代曬啊嘛，大佬。 又可以話我冇補充啦， 係啦，我冇補充嚇，我交代曬，我冇講大話，係咪講就得嘅？唔係咁樣嘛。所以呢個另一個幕後股東咧，係邊一個幕後股東咧？我開頭以為 C.S 咧就係政務司司長。 唔係而家佢呢個咧就話係股嘅啫， 梗係股啦，大佬。點解咧？因為我早前都講過，你呢啲香港所有啲 B.V.I 咧係得幾個 agent 有富咯，大佬最好噶啦，得閒咁優富坐喺度咁啊嚇，係聽到你哋嘅意見我聽到噶啦，我會翻去咧就同局長講噶啦嚇，咁幾好係嘛？咁你啲人就係冇期望鄭裕華坐曬嘅，雖然個個開口都話點解局長唔喺度，咁你冇佢扶噶。咁陳茂波明知佢啊於是乎部署曬，你以為暑假咁過癮，你睇到蘋果咧，所以我認為蘋果係仲有後著，你估蘋果而家先揾到呢個陳家驅？ 這個海外公司的股份說你都不相信，你做了這麼多年記者，其實他們真是傻的，你看看當年程介南分開兩次，他出第一批資料出來，你就想說帶遊花園解釋另一個版本出來，誰知就看看你怎麼解釋。 所以有時譬如劉世良昨天在信報訪問他說應該怎麼拆解，劉世良說得很對，怎麼拆解？如果我還在中拆組，劉世良說我就躲在廁所不要被人找到，你再打給我，我真的怎麼跟你說？沒得說，只要靠你個人的誠信，你真的要坦蕩蕩坦出來，鞠躬認錯。 如果別人接受你，你可以繼續可能留下，但是最大件事就是他又要引用中大校訓，又要引用聖經，為什麼引用聖經呢？就看看他怎樣回應他引用聖經，好啊，又看看他，聽一下，雖然你都聽到可能覺得想嘔，但是都有排你嘔的，大家沒辦法的了。 楊健，我想說幾句話，不過跟議案無關的。 不過剛才幾個session，剛才幾個公聽會裡面都有朋友講到聖經的東西，所以我想講幾句放在記錄裡。可以嗎？精簡一點。好，多謝主席。主席，我昨天其實是因為鍾曉明同學引述聖經馬太福音和送本聖經給我問我問題，我是因此作出一個回應。 昨天我所說的是我自己的座右銘，我無意在議事廳跟任何人去爭論聖經的解釋，我只是想說一句，在聖經裡面有不少地方都教導我們不可以論斷人。多謝主席。不可以論斷人，這個我跟森哥當晚十級我都是這樣說，我最記得當年梁富華罵陳日君，當年還是主教，是 病態聖徒，我們覺得是很坎坷，人生有些人可以用這些來形容一個宗教領袖。所以我同意，其實陳茂波這個說法，某程度上我們都明白，我作為一個天主教徒，我都甚少用 就算對那個人多麼不喜歡他的宗教理想或者宗教信仰我們都不要用宗教來看昨天他講這段的時候我以為他可能在腦海之中有一絲的閃念會不會引述耶穌曾經講過誰認為自己沒有罪就撿起那個石頭他不夠膽再引用不過希望我盡对陈茂波这么说但是香港始终很多人是没有宗教也没有信仰但是对宗教是相当尊重香港很多人都是这样但是当一个人如果没有宗教信仰甚至可能有些有宗教信仰见到你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你的本质被人感觉可能是并非诚实的人但是你用一个很诚实很信仰基础来去掩饰呢 你得出來的負面的效果可能更大我想說從政為官或者是一個這樣的公眾人物擁有一個公權力而且同時你又是聲稱自己是有一個宗教背景人家對你的道德觀是提高一線要求更高所以你是要吃得鹹魚抵得渴如果你 口口聲聲說自己是教友、教徒而你做出來的事情如果是像現在陳茂波那樣人家就會覺得可能是忍不住口來焚你幾句所以吃得鹹魚抵得渴所以我又覺得這個世界為官者你是要接受我想送他一句是結合基督教和佛教 他現在行過死任的幽谷回頭是岸回頭是岸我們又在估計蘋果我相信未來我不知道還有沒有東西出不過我很期望蘋果應該跟一條線就是當日有位蔡小姐我們的聽眾說為什麼陳茂波會17.5呎買到地 因為不容易買的還有一定要透過中間人沒錯所謂中間人我不是指侯志強是那類人才有這樣的把炮你才買到這麼容易買到新界的地所以他是不是發展商的艇仔 或者泊車仔這個已經有排講接著現在究竟跟發展商還有沒有未來眼去接著就是他老婆 Orient Express 當日你劏房的時候說自己老婆不是主要的以股權不是大多數今天陳家驅這個幕後的糧粉已經告訴別人究竟你其實 究竟真正的控制都是這班人的話 你怎樣釋除這些疑慮? 你當日其實你老婆是不是真的沒有呢? 很難釋除是不是說謊話呢唞一唞我自己本人在新界東北由始至終我自己沒有土地上的權益買完之後更加沒有在利益衝突這方面這個疑慮我覺得是可以這樣撇除了的釋除了的 得到我發展局裡面有不少同事表示支持我仍然是全心全意服務香港的沒有謊話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鄭家富梁家權 今日信報的金針炸標題就是當年錦松假高尚今日茂波真下流十年前特區就有一位政治委任官員在宣布大幅調高汽車首次登記稅之前就買入一架凌志房車被傳媒揭發就說他作為公職人員以權謀私有利益衝突這一名官員在事件遭到揭發之後就提出請辭之後又公開道歉 並將等同加稅前後車價的差額兩倍的38萬元捐給公益金 4個月之後他就下台了說的就是當年的財政司司長梁錦松至於說到陳茂波他的妻子和家人如果真的有心去完全切割任何利益關係 撇清陈茂波作为发展局局长以权谋私和利益冲突的嫌疑，以示自己比白更白，最合理的做法就理应是委托独立测量师按照没有收地计划的一般荒废农地评估市价，然后就将差额全数捐作慈善用途。传媒早已揭发陈茂波曾经签署租单，向村民收取60元的租金，连60元这么少都要拿，反映他是不会放过一分一毫。形象在这几天就连日报道之后早已深入民心，无论他最终决定是捐地价差额的双倍定是十倍，都会是被认作为是假情假意无济于事。收取每月10元租金的目的就可能是防止在囤地的过程之中遭到逆权侵占，而1996年亦都是正正是有发展商开始在区内购置村民的土地。要证明这位发展局局长及其家人无意等待政府或者其他发展商收购，要证明只是供家人休闲用途，或者可能比他落台更加艰难。10年前后，两位政治任命官员对丑闻的处理方法落差都挺大，但是10年前梁锦松那种相对而言都尚算是较好的方法去处理不及今日严重的丑闻，都不获得市民的饶恕。或者大家真的要用实际行动去问问发展局局长，要事情去到哪一个地步才肯道歉落台，并问问这个政府在这十年间特区的政治伦理又有些什么发展呢？ 唉，仲有咩发展呢？不过呢，家权，我哋睇返即係陈茂波呢件事件呢，就第一新亚呢书院学生会干事呢、這个干事会出咗个严厉声明、即係谴责呢个陈茂波对新亚书院校训成名呢两个字呢係毫不尊重，又丢了新亚书院同校友嘅架，侮辱了我们珍而重之的新亚校歌、新亚校歌昨天我们都播过出来、其中两句珍重珍重、珍重这两个字就是珍重什么呢？珍重新亚的精神、所以 其实吴明林呢都有讲到关于那个前提，即你提出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昨 天我们找他早上访问、苹果其实就有引述吴明林、不过呢就好像没有引述我们 D100 电台访问不过可能不知道吴明林昨天有没有其他的电台访问、我想特别是讲到前目的风骨，宁愿辞职都不要退休，拿不退休金，因为原则是大过天、这些就是真正的风骨，珍重就是在这里。不过我想讲一下呢、苹果有一段很有趣，他说内地关注习近平粉丝撑泛民，但是后来遭和谐、这里很过瘾。他说发展局局长陈茂波的囤地丑闻已受到内地网民关注、家权、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粉丝开始的新浪微博、叫做学习粉丝团，昨日引述网民评论陈茂波囤地而未曾申报一事，就这样写的，他说泛民逼他辞职做得对，公务员本该利益回避。哇，大佬，这两句呢我再重新读过下、泛民逼他辞职做得对，公务员本该利益回避，就来自学习粉丝团，即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粉丝开始的新浪微博。 这个呢其实呢是一种呢心理上面的投射，但是呢又不可以呢公开在党报上面就鼓吹。你看看 你好像读中文的，不是读心理学的，家权，为什么你啊这么厉害的呢？ 那问题就在于呢， 你应该说由叻就叻啦， 由村乡县镇市哪一个官真是没有囤到个地？ 是，但是这个微博发出的微博的正是一直贴身发布习近平动向的微博学习粉丝团。微博并引述网民林建阳 平團地的新聞指香港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近日的焦頭爛額，泛民逼他辭職，因為涉嫌利益衝突。 林健陽解釋陳一直在推動新界東北計劃，但太太卻在居住擁有土地，事件仍在發展，但可惜似了解香港的利益申報機制，可借此了解香港的利益申報機制。其實為什麼近平上場，其實多了這些東西，其實他已經用了西方那種包裝方式，包裝他自己，無所謂。 其實都是好事，起碼透露訊息出來，你下面這班人醒一點，你不要做到這麼出面，我不相信他可以掃平所有的貪官污吏，但就鎮住，希望鎮住，這個學習粉絲團的粉絲166萬人， 平日一段的貼文，13億人 平日一段對於我們和我們的Facebook，我們都覺得以為自己很行的了，很多我們的節目主持人很傾向說拿多些like，雖然我從來沒有做風波，做風波不知多少日要我萬一like，我都做不到，我從來沒有跟大班討論過這個問題，但我今天你既然這樣說，我覺得呢， 不要太過被這些like充分自己頭腦，其實很危險的。 正如大班都說過，Morris都叫你不要再看Facebook那些comment， 你以為他不睡覺都看？ 有時最重要是你要相信自己， 當然你間中就看一下， 但你不要那麼入心， 因為裡面有很多有心人寫些東西，專門來令你打擊你的士氣。 你亦都唔好咁入神呢，就覺得哇，有啲人捧到你天咁高。嗱，呢啲呢就係即係我希望，即係作為呢一類我哋傳媒人呢，你哋而家去面對呢啲呢，其實最緊要自己知道自己做緊咩囉。做議員都係㗎，係咪？你即係你梗有人鍾意你，梗有人踩你㗎，係咪？咁你日日就望啲人踩你，咁你死啦。哎呀，係咪自己做得唔啱呢？ 說回這裏，平日一段貼文轉發動詞都200次以上，不過剛才所說泛民逼他辭職做得對，公務員本該利益迴避，很快就刪除了。但最低限度的叫做存在過，曾經擁有過。陳茂波為何要解釋他要引用聖經？你有沒有留意剛才他中間有幾句，就是說我要留下一個記錄， 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個記錄，落下一 誰知你就捉正這兩件事這兩班人都可能頂不住你想想新亞如果你辭職未來日子都曾經是立法會議員曾經是局長都請你回來說說話就算大家是同期的校友不是移中流程都會給一給面子好我主內弟兄姊妹 我或者我都認為你有錯但是我精神會支持你但是有些事情當你是要搬出來為自己護航或者是用這件事來掩飾自己的不是太好於是乎人家連最後一根稻草都拿出來如果放在你的駝背上你怎麼辦呢今天的社論是兩篇而已講陳茂波 即管聽聽《蘋果》和《明報》怎麼說 即使他有一萬條道理說自己沒有以權謀私、沒有說謊、沒有做錯任何事都是沒用， 因為公眾已經不相信他了， 再有本事甚至是再有誠意， 亦都不能在公職上做任何事。 昨天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通過無約束力的議案， 要求陳茂波下台， 建制派佔多數， 但就沒有很多人出席。 不出席的原因當然是因為找不到為茂波辯護的說詞， 辯護就等於賠上自己的民望， 何必呢？ 現在大家就要跟他保持距離， 不禁想到大陸音樂劇《劉三姐》形容歹毒之人的一句說話， 河邊洗手魚也死， 路過青山樹也枯。 有一個童話叫做《蒼蠅是怎樣變成大象的》， 講的就是掩飾一個小的謊言或錯誤， 可以讓蒼蠅一樣那麼小的錯誤就變成大象的錯誤。 茅波的錯當然不是蒼蠅般那麼小， 而且也不應該稱為錯誤， 是反映了人格的墮落。 如果他一開始公開地向公眾表明他在新界東北有地， 這樣即使他因為賣地而賺一大筆錢， 公眾和傳媒也不會追究。 推而求其次， 如果他在這個星期一 傳媒揭發他團地的時候立即召開記者會，坦白地回答記者的問題並表示會即時處理，態度誠懇又願意放棄利益，相信仍然會得到公眾的原諒。再推而求其次三，如果他在星期三被揭發，兒子亦都團地之後立即開記者會承認過失，將所有妻子兒子的責任都挑起來， 誠意地向公眾道歉，向特首提出辭職，但他就不道歉，亦表示絕不辭職，沒有補充，更加用一個謊話掩蓋另一個謊話。於是蒼蠅變大象，他說任何說話都不會得到大眾的取信，他這樣再做下去也是沒有意思。這種蒼蠅變大象的事情歷史上都發生過多次，例如尼克遜的水門事件。 現在公眾要知道的就是去年茅波向梁振英申報利益的具體內容，以及為何行會成員沒有人知道，行騙長官越為他撐，就會越攬住一起死。前港督彭定康年前就說過，一如某些政治領袖的警告，香港的自由直逐漸流失，只是香港人沒有站在這裡強硬地反抗，自由流失意味香港死亡。 不想被梁振英、陳茂波拉去陪葬，就要在可能的範圍內發聲，就包括明天去上街。而明報的社評也講到陳茂波事件持續燃燒，當局需要平得失定去留。陳茂波這件事件勢將顯身一些的情況，首先陳茂波的個人誠信備受質疑底下， 必然會持續消耗他的能量。其次，陳茂波主導的政策在推動上會倍加困難。第三，如果陳茂波留任，相信有不少人會認為是梁振英力保的結果。對於民望持續低迷的梁振英，陳茂波留在問責團隊看不到有任何積極的因素。陳茂波的事件絕對不可以看小，現在社會都把目光就投向明年的七一佔領中環行動， 屆時如果朝野就特首普選爭議的爭持 演變去到中環決戰， 這樣任何涉及不公義的不滿動能， 勢將觸發巨大能量， 搞不好的話對一國兩制亦都可能會帶來嚴重的衝擊。 剩下幾分鐘，家權， 我們一於將我們今天的事情總結一下， 究竟梁振英現在的腦海在想什麼， 究竟他覺得， 剛才你拿的觀點，我相信也有很多人會覺得， 如果梁振英要動他， 很多人要動，我覺得梁振英在這點上是不會再想的， 即是骨牌效應，你擔心這點儘管拿出來討論一點。所謂的骨牌效應，你就怕我動得陳茂波，即是任何人如果遇到這樣上一上街吵一吵， 那我梁振英都隨時都要借名，整個班底都散了。但我覺得如果他這樣想，其實我覺得很錯，因為陳茂波牽涉的 跟黃錦星、吳德典那些有些不同但不單止是這樣因為陳茂波剛才你也說我覺得很同意陳茂波的性質是誠信問題黃錦星和吳德典 是能力問題跟他的名字一樣是吳德典是能力問題但是正正是因為陳茂波是誠信問題他自己也是誠信問題梁振英也是誠信問題好了陳茂波能動為何你梁振英不能動你即是叫長腳都鬆了不過這樣看如果你作一個真正的量化的比較當然他兩個都是說謊話但是梁振英的僭建的說謊話和你這個新界東北你團地那個誠信如果你真是要選擇你的比較當然陳茂波就是衰很多這方面是真的雖然梁振英當然不要支持他而且他最衰是怎樣呢你自己也有僭建你是動唐英年的僭建這個看在他爺後眼中一定不相信但是梁振英你也要想清楚陳茂波一天在你的班底就算你平調去做其他局譬如經濟發展局 你說叫他搞CIPA 搞其他的事最好是十年就調他去北京做事算數你沒有眼屎乾淨盲都沒有用因為你是有個計時炸彈放在那裡你自己的問責班就是一個這麼沒有誠信的人放在那裡那你想想你怎樣推動 同埋頭先啲評論都講,喂出年7日,兵家必爭,佔中離。你而家係俾多張牌人哋。係呀。咁所以我覺得呢,你梁振英,你最後,我覺得啊,我希望呢,我呢個水晶球,我覺得始終都係要下台,陳茂波都要下台,係冇得留低,唔係平調,而係搵出邊一啲人。 陳建波當然不用想樣子都擺出來能力上你要再找他就衰多幾錢重但是你要你說李慧琼那些你不要以為沒有機會上位我覺得有機會我覺得機會是怎樣呢就有可能真是張炳良做發展局局長然後就可能是蘇錦良管房屋 然後就叫李慧琼看蘇錦良的經濟發展我覺得勢頭實際上他手頭可用的兵不多還有他有一個習慣或者他是故意的他只是用圍內自己 一來是這樣,二來根本沒有人想過他那裡堆 你想想現在有真正能力 同埋身家清白嘅人,或者身家唔清白嘅唔敢做,你明唔明啊?你講得啱。身家唔清白嘅更加唔敢去大佬,你知如果而家入去洗一洗,俾人哋check一check,wet,wet,哇,除咗政府內部,政府內部嗰啲wet行埋一邊,而家就係全會嘅幫你洗底,係犀利過政府保安處啊。身家唔安淨嗰啲又唔敢嚟。 身家乾淨那些就不屑你那你說他有什麼人沒什麼人的了現在你一定是找我覺得是民建聯裏面去採納人因為民建聯是銳意希望有一班人能夠盡快進去民建聯根本是在走向執政黨之路沒錯所以你看回現在民建聯裏面的人有些什麼人呢 Try my breath 年輕一點他因為還要初大自己還有劉光華可以去第二局哇九點五十七分你令到很多人吃早餐立刻忘記這個人麵包一噴過對面老婆的面哇大哥你加權你都累了很多老公你這次真是劉光華我覺得就止於此先 暫時他不會動他劉光華第一這個人是野火油物難道你叫他調去做看發展局不是吧以為新界東立法會議員做了這麼多年我不是這樣看你想想他這麼野火專門都放在一個這麼野火的位置 他的想法是怎樣他理得你死你猜不會理其他人的說法即是你覺得劉江華有機會掌管發展局不是評調去升他做局長或者民政事務局民政然後找曾德成過來看發展局你猜曾德成不讀眼讀鼻曾德成這個人我的印象坦白說你說他是不是完全糧粉呢 並非是我譬如說你猜不讀眼讀鼻所以我又覺得曾德成可能四個字睬你都傻我現在在做這個民政事務局跟曾鈺成一起明年不需要一起坐郵民政事務局這個位置很重要阿爺是很看重這個位置為什麼呢他是地區勢力 除了中聯辦之外我們現在剩下一分半分鐘笑談政局我們終歸一句當然你不要讓我看到劉江華的名字再有什麼忘記了他算也罷了不過我想李慧琼這一類人將會是怎樣都是可能就算中央可能有些人都會交個名字給梁振英你想想他吧 就不是陳建波自戰那些想想他我覺得於是乎是不是有些實際上很客觀地說李慧琼擺得出來說話雖然他都是由花園繞彎的但最初他的樣子不是黑人憎做官的樣子<笑> 黑人憎就很嚴重了所以今天很開心又一個星期星期六跟你做這個節目好因為很開心什麼都說得又不用這麼硬正好了要完了拜拜